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想到这里，海龙斗罗身体微微一晃，身上鳞片张开再收起，身体急速下潜，就准备从飞来的昊天锤下方掠过。接下来只需要一发力，他就能追上正在向水面上游去的唐三，到时候那可就是刀俎与鱼肉的关系了。但是令海龙斗罗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只见唐三头也不回，左手却在背后呈爪状一收，似乎只是轻微的带动了一下，海龙斗罗想要冲上前的身体顿时感觉到一股巨大的压力从头顶而来。抬头看时，只见那闪耀着暗金色纹路的黑色大锤已经到了身前。 这样也行？ 距离太近，昊天锤下落之势又实在太快，令海龙斗罗不得不打消了自己追击唐三的念头。双爪架起迎向昊天锤，砰的一声闷响，昊天锤虽重，但是毕竟不能和95级的海龙斗罗相比，竟被轰击得向上飞起，眼看着竟是要直接冲出水面似的。但是昊天锤的重量也不是没有一点作用，虽然在这种情况下它不可能伤害到海龙斗罗，但它的重量以及双方碰撞时爆发的力量却也令海龙斗罗的身体向下一沉，耽误了至少一秒的功夫。在这个时候，唐三的身体已经浮上了水面，左手一招，被海龙斗罗轰击飞出的昊天锤竟凭空消失，重新出现在他左手之中。唐三依旧是没有丝毫停留，再次将昊天锤抛出，同时双手猛地一按水面，人从大海之中腾起。这一次海龙斗罗没有再闪躲，先前昊天锤追击他那一幕实在太过神奇，海水中顿时被他强横的魂力冲击，抱起一团暗涌。而此时海龙斗罗正处于唐三正下方，暗涌化为浪涛冲出水面，正好拖着唐三刚刚开始下降的身体再入空中。海龙斗罗很郁闷，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唐三居然会使用这种武魂切换的方式逃脱自己的追击，不过现在他还在海面之上，一切还都来得及。同样的双手按水，海龙斗罗追着唐三的身体朝水面上而去。昊天锤在水中消失的同时，唐三已经切换到了自己的蓝炎黄武魂，一根蓝炎黄破空而出，化为蓝金色光影飞速而去，横跨几十米的距离缠绕在了海龙圣柱之上。而当他做完这些的时候，海龙斗罗已经追着他破水而出，在他魂力操控下，一股浪涛直接催动他的身体朝唐三追来，两只龙爪上光芒吞吐，唐三清楚地感觉到，就算是自己的玄玉手与这闪耀着蓝光的龙爪碰上，也绝对讨不了好。蓝银皇缠绕上海龙圣柱，唐三用力一拽，原本要下沉的身体顿时急速横飞而出，朝着海龙圣柱的方向而去。但是海龙斗罗的速度却比他更快，大海在他魂力的操纵下，又是一股浪涛奔涌而上，撞击在他身下，冲击着他直奔唐三追来，竟比唐三用蓝炎黄拉扯自己的速度还要快上几分。眼看着那锋利无比的龙爪距离唐三已经越来越近了，如果只是海龙斗罗本体的追击，唐三倒是还有机会，毕竟他可以在空中与对手硬碰，借力回到圣柱台去。但是与海龙斗罗同时冲上来的还有巨大的波涛，一旦被这海浪重新卷入大海之中，海龙斗罗绝不会给唐三任何机会。在这种时候，唐三就显示出了他惊人的判断力和战斗智慧，面对追击他毫不惊慌，左手上黑光一闪，连接他与海龙圣柱的蓝炎黄已经消失，换成了昊天锤。昊天锤的重量只是唐三感觉不到，但却是实际存在的。昊天锤一出，唐三的身体顿时朝着海面落去，看上去像是饮鸩止渴一般，但是唐三却并没有手持昊天锤去迎击对手，而是再次将昊天锤抛飞而出，砸向海龙斗罗。而他自己的身体则因为昊天锤重量向下那么一带，斜斜地朝着水面落去，原本足以将他拉到海龙圣柱台的牵引力已经不足，但唐三却像是毫不在意一般，任由自己的身体斜落，同时调转身形，反而是面对着海龙斗罗的方向。 哼，还来？ 龙爪一封挡向昊天锤，神奇的一幕再次上演。眼看就要与海龙斗罗双爪碰撞在一起的昊天锤突然向下一沉，竟然躲开了海龙斗罗的双爪，然后猛然向上撩起，轰向海龙斗罗胸口的位置。变化之快比在海水之中还要快了三分。海龙斗罗大吃一惊，他虽然自恃武魂强悍，但昊天锤先前给他留下了太深刻的印象，他可不敢让这恐怖的锤子砸到自己身上。龙爪赶忙下风，可是昊天锤却又一次下沉，这一次划出一道巨大的弧线，掉头而上，自上方下击而至，目标变成了海龙斗罗的头部。此时眼看着就要落入海面的唐三双手正不断挥动，或抓或放，就像是有一根丝线牵引着昊天锤一般，令他做出种种神奇的变化。没错，这就是唐门绝学控鹤擒龙。在海水中时，唐三就是凭借着控鹤擒龙令昊天锤转变方向，给自己争取了破水而出的时机。而在他出水前的第二击，却是借助了海龙斗罗的惯性思维。他的控鹤擒龙虽强，但人已经在空气中，昊天锤还在海水内，不同的介质令他也没有办法控制。只是海龙斗罗出于对第一击的警惕才停顿硬挡，而此时身在空气之中，唐三的控鹤擒龙自然如鱼得水。昊天锤在他精妙的控制下，凭借着玄天功内力的支持，化身为昊天飞锤，不断变换骚扰，却不与对手硬碰，为的是给自己争取时间。唐三清楚地知道，一旦昊天锤与对手的蓄力的龙爪碰触，立刻就会被击飞，海龙斗罗必定能够飞快地追上自己。但昊天锤的攻击力毕竟恐怖，要是砸到海龙斗罗身体的其他位置，他也承受不了，因此他就是躲开海龙斗罗的龙爪，不断变换方位攻击。这样一来，海龙斗罗追击的速度看上去依旧很快，但受到昊天锤的牵制还是慢了一拍。就借助这短暂的功夫，唐三以左手控锤，右手向身后甩出，一道劈链式的金属光华破空而去，横跨20余米的距离，精准地抓在了海龙圣柱上那条巨龙雕刻的鳞片上收紧。唐三再次用力拉扯着他那眼看就要落入水中的身体，重新加速朝着海龙圣柱台飞速而去。飞天神爪，没错，那正是唐三的飞天神爪。早在先前落入海水收起昊天锤释放蓝炎黄的时候，他就从自己的24桥明月夜中将其取出，扣在了自己的右前臂之上。先前蓝炎黄那一拽，只是为了让自己距离海龙圣柱更近一些，进入飞天神爪的抓取范围。眼前他需要昊天锤来牵制海龙斗罗，当然不能再切换到蓝炎黄。飞天神爪这唐三几乎没怎么使用过的唐门暗器，就在这个时候展现出了巨大的作用。经过唐三几次改良，他的有效距离增加到30米，通过扣在手上的机关进行控制，以击扩方式弹出，在唐门暗器属于击扩类暗器中的锁类暗器，既可以用来攻击，也可以用在克服复杂的地形上，尤善于攀爬。在唐三前一世，唐门的飞天神爪可以说是翻城墙最好的利器，此时他正是凭借着飞天神爪力挽狂澜。虽然他的抓合力不可能刺入海龙圣柱之中，但抓紧那龙形雕塑的鳞片固定住却毫无问题。眼看着唐三距离海龙圣柱越来越近，海龙斗罗不禁心中大急，他知道一旦让唐三落回圣柱台上，他绝不会给自己再次将其逼入水中的机会，这场战斗也就结束了。之前碰撞带来的伤势已经在隐隐作痛，机会已是越来越渺茫了。而偏偏唐三的昊天锤又控制得神乎其技，令他不得不分心以对，想要追上再次加速的唐三已是难上加难。昊天锤再次变换方向，从下方砸向他小腹的时候，他竟然没有再闪躲，任由昊天锤轰击在自己小腹上，同时龙爪后拍重击在自己带起的巨浪之上，整个人宛如炮弹一般朝着唐三追去，成败再次一举。海龙斗罗的身体在昊天锤的重击下腾起数米，但他的目的也达到了，双手后推海水，令他在短时间内速度达到了极其恐怖的程度，落在身后的昊天锤已经不可能再追上他。此时他因为一直在追击，距离唐三也只不过只有10米而已，而唐三距离岸边也尚有10米，这是决定胜负的距离。 海龙斗罗精确地计算到，就算唐三将昊天锤收回再次抛出，也绝对不会比自己追击的速度快，自己也绝对可以在他到达岸边前将其拉回到海中。唐三的精神力比海龙斗罗要强，对手能判断到的情况，他又怎么可能判断不到呢？昊天锤来不及，那就不用昊天锤就是了。不再控制昊天锤，左手在腰间抹过，无数晶莹的金属光芒宛如怒放的鲜花一般在唐三身前盛开，他甚至还来得及向海龙斗罗打个招呼。 透骨针，破甲，有毒。 在高达84级的魂力催动下，数十枚暗器封死了海龙斗罗所有前进的通路，每一枚暗器都带着刺耳的尖啸。唐三可没有欺骗海龙斗罗，他发出的这些暗器无一不是专破内家罡气的，甚至还有两颗子母追魂夺命丹。当初毒斗罗可就是凭借这个东西从比自己更强的对手面前全身而退，唐三现在的魂力加力量还要在毒斗罗之上，当这些暗器宛如孔雀开屏一般在他身前绽放开来时，这场战斗的结局就已经注定。感受着那近乎狂躁的冲击力，海龙斗罗双眸内执着的光芒终于暗淡下，身上的第五魂环闪亮，在噼啪的铿锵声中，他身上的鳞片奇异地变化着，飞速在身前凝成一面盾牌，挡住了整个身体。火星迸发，密集的碰撞声在唐三与海龙斗罗之间爆发开来，凭借着第五魂技神龙斗甲，海龙斗罗完全挡住了唐三的暗器，但这时唐三也已经成功地落回了海龙圣主台，脚踏实地，他忍不住再次喷出一口鲜血，大口地喘息着，后退几步来到小五身旁，右手连抖，飞天神爪击阔收回，快速地弹回到他手腕的机关之中，龙鳞重新回归自身，海龙斗罗在海浪的推动下也重新登上了海龙圣主台，双目有些失神，全身的龙鳞缓缓褪去，露出了他那依旧刚毅却已是苍白的面庞。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